伟大领导者与坚壮的同志不朽经典著作，在革命和建设中坚持主体性和民族性中央研究讨论会15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讨论会宗旨是深入领会著作思想理论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并把那些思想理论切实体现在争取我们朝鲜市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斗争中。有中央和平壤市的党、行政机关、群众团体、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党务工作者培训机关和革命实际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会上有多篇论文发表，深入解释并论证了伟大领导者与坚壮的同志在主体86年1997年6月19号所发表的历史性著作的科学性、正确性和生命力，以及在革命斗争中坚持主体性和民主性来早日争取社会主义事业最后胜利的任务和途径。